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北五环功德寺桥东西向东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远通桥南、南向北呢各有一起事故，队尾是接近了小昭亭桥。再来关注机场高速五元桥出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四元桥。蔡胡营南路南北双方向是持续车多，建议绕行相邻的联络线。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啊。 昨天在节目里 有听众专门发微信来 说什么， 说熊丽怎么你一来广告就那么多呢？哎呀，我觉得我那个冤呀。这跟我来不来真没关系。 对，今儿我来了，一看广告还真不少。 哎呀，广告多主要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我平时不老上节目的，为什么广告多呀？主要是因为有他们几个，有人缘，群众基础好，所以广告商都喜欢他们。 我告诉你为什么吗？现在是金九银十，所以熊熊回来了，你知道吗？带了大量的客户。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更信了呀？ 我带着大闸蟹就回来 就回来了，是吧？哎，说到大闸蟹，这边还真有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这个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咱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啊。那么中秋礼金，金世尊预订电话是52886111，52886111。你看这大闸蟹不少吧？ 是，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这个喜欢吃蟹的，或者呢最近呢有想馈赠亲朋好友，又没想好送什么的，客观的来说，这个季节刚好是要吃大闸蟹的季节，算是一种时令的礼品啊，大家可以呢去选择一下。 听说里边这一盒8只呢，个头都特大， 没见过。 好像是这广告我谈的，你说 这个时候你应该接话说。我送你， 真是不就一张卡片吗？ 来， 我就折不折不就一张，真是。 哎呀，其实说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真的是最近北京的天气简直太好太好了，让人好到都不想走进室内。每天只想在户外待着， 闻那味儿都不一样， 对吧？ 真的是。 然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车儿跑， 不是马儿是吗？ 不过这两天呢，说实话，可能大家在外出之前呢，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因为呢，可能随时会有一些管制的路段。 没错。 那么不要耽误您的出行，所以提前规划好线路。今天中午呢，我去这个金融街的丽兹卡尔顿，然后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为什么要去那儿呢？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名厨，非常年轻，很帅气。 哇！ 然后在那儿做客，他应该是从今天、明天和后天只待3天的时间，然后呢，带来了那不勒斯的一些美食。刚好我的朋友在那边上班，然后传了一个局，我今天中午过去了。整个路上呢确实 稍微会有点不太好走，但索性我还是到了。我们有一位朋友，然后一直等到我们吃完结束了，还没有来。 那就放弃吧。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他没有来，所以他的那份给了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是在金融街附近，尤其是西城的朋友哈，在这三天当中，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去那儿去品尝一下。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吧。哦、因为那不勒斯呢，它算是这个披萨的发源地，所以它在今天的这个菜单当中呢，有一道这个披萨特别可爱，是那种 mini 版的，而且那个披萨呢，是我第一次吃到和传统当中的美式披萨和意式披萨完全不同。我一边说，大家可以一边想象一下，它特别特别像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油箱，油箱 哦，小小的。 小小的比那个还要小、哦、中间是蓬松的、哦、外面那一层是炸过之后就是有点脆，就是很脆很脆的酥皮儿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炸酥的那个皮的那感觉，并不是说开酥的那种皮儿，然后里头是暄的，就是很像我们就是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当中的那种面点，它在最中间的那个小窝的位置放上了用新鲜的番茄碎做的那种汁儿，所以吃进去之后就是有这种酸酸甜甜，但那个表皮又是酥的，里面又是暄的，而且一个呢就是大概像甜甜圈那么大，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实心的甜甜圈，但不是甜的，是那种咸鲜口的，所以这个很好吃，特别适合北京人的口味。说这个叫披萨，我说啊，我印象当中的意式披萨不都应该是那种薄的那种， 对 吧， 干干的， 对，酥 脆，扁扁的， 像安妮呀，都是这种。 是， 他说这个是那不勒斯的这种披萨、哦，这个很值得去尝。然后还有一道菜呢，也是颠覆了我的印象，应该那道菜是叫意式烩饭，也是用那不勒斯特产的一种米，然后他们是专门用来做烩饭的，但是那个米跟我们中国的大米不一样，大家可能吃过，比如说像西班牙海鲜饭啊，像意式烩饭，它的米芯有点硬， 硬， 可是它是把鸭胸肉切碎之后放在里面，然后烩出来的，有一些奶油汁，我想说的是重点撒在上面那一层，就是看上去绿绿的一层的那种粉状物、哦、端上来之后有浓郁的抹茶的味道。我还在说，我说意大利那不勒斯什么时候也盛产抹茶了？ 对呀， 我在想这应该是一个创新、 哦、 然后厨师介绍说那不是抹茶， 那什么呀， 就是你知道我们吃的抹茶就跟抹茶一模一样，像抹茶粉一样，那种连绿色形状全一样， 口感呢 也一样， 也一样。 对， 哦呦，那是什么？ 是那不勒斯的野生白萝卜 啊， 就是它翻译过来翻译成了野生白萝卜。 哦， 我们想的白萝卜都是我们比如说象牙白， 对呀，人家是绿色 大白萝卜、哦、它那种是绿色的、哦、然后它翻译过来叫野生白萝卜，但是吃起来一点都没有那个味道，完全是抹茶粉的味道，所以那道菜非常有意思、就让好多朋友都看起来就觉得特别有新鲜感，包括我们邻桌的一些朋友，然后一上这道菜的时候也都在说，哎，说这个很有意思，没有想到它是白萝卜，然后同时它还会有甜品。最值得一说的是我刚刚在朋友圈发的，好多朋友都在问到底是什么做的、啊、那个咖啡可能有一些朋友也都知道，叫 3D 咖啡，然后就是他把你的照片打印出来，就在端上一杯咖啡之后，那咖啡的表层上来之后是一张你的照片， 照片， 你就会发现喝掉自己的感觉 也 原来有点奇怪、啊、我最后连一点渣都没剩，这是我喝的最干净的一次咖啡。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特别不敢想象，就是如果我喝不完的话剩在那儿，然后服务员把我倒到垃圾桶的那一瞬间的画面觉得有点美，所以我就是不管去的有多撑我都会把它一饮而尽喝进去。但是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你带着孩子去的话，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哦、 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又好玩又好喝的那瞬间。 对， 他们现在应该是在推套餐，就是有四道式的，还有对不起我忘记了是六道还是八道式的，应该价格是从400多的价格到600多的价格不等，就因为有两个套餐，一个道式少一点，菜式少一点，一个菜式多一点，所以价格会从400多到600多不等，然后是中午和晚上都有，在他们的意味轩的那个意大利餐厅、 哦、 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今天明天和后天就三天的时间。 哎呀， 我是 强烈推荐在金融街以及西边的朋友们，真的这段时间可以去抓紧时间看一下。 对，因为经常我们节目当中有朋友就问，哎呀，西边有什么美食啊，西边有什么好吃的呀，哎，这不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 对， 而且我觉得姑娘肯定特喜欢。 是，就是我们今天去的就是一桌姑娘，大家都特别高兴。还有一个他那儿特有的墨鱼汁做的面包，吃起来特别筋道，那个是餐前包，我就在一点一点撕着吃。然后还有一个推荐大家，它其中有一个套餐里头有那个牛肉塔塔，牛肉塔塔是用生的牛肉，但是它是用生的牛肉去就是弄上酱汁，然后调味汁是腌制它，就是让它一点一点长时间的这样有点就是腌制，然后腌制到它的一定口感可以吃。它在上桌之前用外头用一层啫喱去裹着它。我对生牛肉是不太感兴趣的，但是它外头的那层啫喱用的是香，不是，是白葡萄酒和意大利醋调制的，所以那种意大利醋我们都知道在意大利是非常有名的，也算是就它的有名程度相当于什么，意大利醋在意大利的地位相当于北京我们的调味里面应该或者叫我们的二锅头相当于我们的地位，或者就是调味酱油相当于我们北京人心目当中，就是 类似吧， 就经常会用到它， 是 就很多大的家庭都会用它作为传家的这种传家之宝哈。它是用意大利醋和白葡萄酒混合做的一个啫喱，所以它把牛肉塔塔包在了那个啫喱里，吃的时候呢刚好用那个意大利醋的那个果香的那个果酸味儿去掩盖肉本身可能会带来的一些 其他的味道 腥味， 哎， 然后所以它搭配的比较好，那道菜我觉得也值得一试。 嗯，哎呀，这一说这么多道菜呢，然后吃完了以后，姑娘们，然后再把这最帅气的主厨给叫出来聊两句，是不是？ 啊，是是是 啊，了解一下意大利的风土人情，是不是？没事，可以换个微信哈。 嗯，真的挺帅的。 得嘞得嘞，除了今天我们刚刚啊，熊熊介绍的这个意大利美食之外呢，接下来咱要跟大家来说的，还真是这个时节特别推荐给大家应该多吃的这些美食了， 对 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值得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要正式的去推荐这个地方的美食，但是我们很多的嘉宾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那就是潮汕美食。 是， 说到了潮汕美食，我们今天呢真的是请到了专家哈，我们首先要邀请的是我们的新朋友，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潮菜世界北京饮食艺术研究院的负责人，而且是在汕头在北京都经营过美食很多年的这个经营者，我们请出我们的黄月阳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嗯， 您是？ 我是汕头人。 汕头人， 哦，地道的汕头人。 我们现在一说潮汕，潮汕其实一说潮汕得先跟大家说一下潮汕指的。 潮汕现在分成四块，四个地级市。 嗯， 一个是汕头，一个是潮州，一个揭阳，一个汕尾，这四个地方。 哦， 然后从一开始历史上是从潮州先开始，然后才慢慢的才有汕头，然后后来是汕头地方变大了之后，就整个这一四个地级市都是汕头管的，后来到92年的时候分出去，分出去三个，慢慢分开。 可能我们大家对于潮州和汕头听到的更多一些哈。 对， 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呢去潮汕这边去看一看，都有哪些好吃的东西。 嗯， 当然，如果大家有近期出行规划的，比如说我刚好要去潮汕地区，那我去哪儿玩，去那儿要吃什么，去哪些店，您今天真的是要认真记录来着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黄老师会给大家很多专业的推荐。 没错，除了黄老师之外呢，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哈。 对，知名媒体人，同时呢也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应该叫做美食的大的 KOL 哈。 嗯， 现在人家，但人说我不是美食 KOL， 就我就是一美食爱好者，可谦虚了， 真是。 但他确实跟很多餐饮界的这个老板都是很好的朋友， 嗯， 所以大家比如近期有吃的不愉快想要投诉的，嗯，可以告诉他。 怎么秦老师这儿就负责这事儿？你这 我跟你说，他在美食界里最出名就是这张嘴，你知道吗？甭管跟他多熟，他想说他就说。秦周彤，哎，来，周彤。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这个脏活烂活啊都留给我吧。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看秦姐的这个朋友圈，因为她真的是 不论远近，只要你做的不好的，他张嘴就说， 是吧、嗯、我觉得这才是真朋友。 对，所以好多人就是对他又爱又恨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搜索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推荐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近期去了哪些餐厅觉得吃的不错，就像我今天中午吃的意大利餐觉得不错，或者呢您吃到什么了，然后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我们都特别希望大家能推荐给我们。我最近还发现了也有好吃的小店，然后是做春饼的，在白桥大街 哦， 到时候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好好， 我们的联络方式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搜索 CHWL876。 咱们先进段广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啊，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汕美食的主题哈。 嗯， 说到了这个潮汕菜，其实我印象当中一说潮汕菜好像原来就觉得跟粤菜差不多，都是一块儿的，但后来才听说其实他们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对吧？所以黄老师，您是不是首先能跟我们来说一说粤菜和潮汕菜有哪些本质上的不一样的地方？ 它区别还是挺大的。潮汕菜是以海鲜为主，以卤水 粥， 然后还有那个像牛肉， 嗯， 现在火爆的牛肉火锅 太火了，嗯。 然后广州粤菜那边主要为主的，它是以河鲜为主。 哦 哦，河鲜、啊、 是河鲜为主， 就河里的，它不靠近海嘛， 是 啊、嗯，所以像顺德的，你看好多都是河鲜为主。 就鱼生类的哈，在顺德那边。 然后汕头主要就还是海鲜为主。像这个季节呢，像九月份，三跟九是潮汕这个海鲜出的最肥最好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季节去汕头或者去潮州玩是最好的季节，对吗？ 最好的季节。 哇，那到底到了这个季节能吃些什么？我们跟大家可以来详细的说一说。哎，我以前一直认为粤菜才是大海鲜，嗯、对不对？ 我也觉得是。 看北京之前一说到贵的大海鲜，都是粤菜馆、哦。 那是港式粤菜，就是、哦、生猛海鲜嘛。 嗯、对呀、啊， 就是那个先冲到北京来的。 不叫港式粤菜，因为什么？它是因为潮汕人很多在香港嘛， 嗯， 然后就改良。把潮汕的一些菜改良、嗯、然后做得更精细一些。 嗯， 香港人做菜是很精细的。 哦， 潮汕人是比较重视于那个真实、嗯、就是说原汁原味 食材本身、 食材本身的味道。 味道很少加料。 明白。 就像鱼饭。 鱼饭哈。 嗯、我们那个渔民是把鱼当饭吃。 特别奢侈。我以前认为鱼饭，哎，磊磊， 嗯， 鱼饭是什么？你也是去过广东的人了。 对，我2015年的时候去过呀、 啊。 当时人说说，其实像什么顺德菜、广州菜呀、啊，什么潮汕菜呀、啊，都是各立门户的，好像、嗯、都不一样。我好像都吃了。 那鱼饭是什么呀？ 鱼饭我不记得了。 对，我跟你说，我一听说鱼饭，最初听第一印象听鱼饭的时候， 嗯、 鱼饭哦，不就米饭上。弄点鱼什么的，不就是鱼饭吗？ 鱼捞饭，以为是、啊、 是吧？ 我们当年的那个，我听说就是这移民，他是很少有大米的， 嗯， 然后就用地瓜跟那个鱼一起吃，就鱼怎么吃呢？就是一散水，就用一个竹筐， 嗯， 就熬，熬完了就熟了。就拿起来就当饭吃， 就是把鱼当饭吃、嗯、叫做鱼饭。 对， 这都跟大米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对吧？充其量在最早的时候有点地瓜的影子，但现在连地瓜是不是都没了？ 没有，

每滴酒最少需要五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郭工辛苦啦，今天也是跟我一样从早一直到晚上哈，值了一天的班了哈。那这一天咱们北京市的天气又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 啊，今天是这样的，咱们就先说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然后呢再说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趋势。今天下午呢，这个天上出现了就是像鱼鳞一样的这个云彩。 是。 这种云呢叫卷积云。 哦。 这个谚语说呢是天上鱼鳞般，不雨也疯癫，也就是不下雨也会刮风。 哦。 那么今天晚上天上的云呢就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多，到明天早晨6-7点钟，有一股冷空气呢会到达北京，就开始刮北风了。 嘿，真准哈。 8点钟前后。那这个北风开始明显起来，就是明天早晨的8点钟前后，北风开始明显的起来。 嗯， 那么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这个北风风力呢会达到一个最大，平均风力呢是5级左右，阵风呢可达7-8级，都是偏北风。 哇，7-8级啊！ 对对对，就是阵风可以达到7-8级， 哦哦， 山区还会再大一些。 会有。 而且呢，这个风力比较大的时间呢，预计会持续到下午5点钟之前。就是说明天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从10点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之前呗。 对对 对，是这样的。之后呢，这个风力才会逐渐的减小，就是5点以后风力才会逐渐的减小。那么明天这个冷空气比较强，阵风风力比较大，这个因此呢，今天下午16:3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说的是预计6日本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那么防范的重点呢，就是说注意这个高空坠物啊，注意那些不牢固的这个标牌啊、围挡啊、树上的枯枝啊等等，这个会不会倾倒或者掉落下来，这个造成这个人的伤害或者物体的损伤。风呢是明天的这个天气的重点，而明天预报的北部地区的阵雨，这个就是范围小，雨也不大，这个对出行呢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就是这个一个附带的吧。 嗯嗯。 这个不是重点。 是。 另外的话，就是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的这个气温会明显的回落。预计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比今天南郊观象台的这个33.3度的这个最高气温要低这个6度左右。今天这个南郊观象台33.3度这个气温是8月10号以后，这个这20多天吧，就是将近就20多天，不到30天，这个是最高的一天，就是。气温最高的一天 是 33.3度，那明天会降到这个27度左右最高气温，这样的话就是明天天气总体来说呢，就是 除了风以外，就是说感觉还是干爽舒适的这么一个天气。 嗯嗯。 那么未来几天呢，这个气温是继续有个小幅的下降的趋势，主要就是夜间的气温会下降。那么七号到九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27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上下。咱们今天夜间是20度，那么到明天，这个后天就是七号以后呢，就是这个夜间就是最低气温就16度左右了， 就凉了， 对，天气就凉一些了。 哦、 这个就是说外出要注意添点衣服，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 嗯， 那么就全国天气来说呢，重点就是未来两三天，这个四川盆地到华南一带，将陆续的出现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具体的说的就是明天四川的达州有大到暴雨，另外的话就是重庆、湖南、湖北。贵州这个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呢是有增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局地有大暴雨。后天就是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广西的东部会有重到大雨。那么到了双休日呢，这个降雨主要是出现在福建、广东的一些地方。由于前期这个广东、福建一带这个降雨就比较频繁，降雨呢也已经明显的偏多了。重点的是要关注可能引发的这个次生灾害。另外的话就是说我国的这个东北地区明天降雨的时候呢可能还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预计的是明天这个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部、辽宁的东北部的这个有中到大雨出现，而且多地可能伴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明天之后就是周五和周六，哈尔滨啊、长春啊、沈阳啊都还抱有这个雷阵雨天气。 嗯， 因为雷阵雨天气呢它对这个咱们就是说航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是往东北地区的，就是周五周六往东北地区的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信息啊，还有这个天气，这个天气的这个信息啊等等。这样的话就是说根据这些信息自己有一个安排， 没错， 什么时候到机场啊，或者是机场是不是要这个延误啊，就是这样的个情况吧，是这样。 嗯，好嘞，谢谢郭公啊，谢谢您非常详细的介绍，辛苦您了，再见郭公。 好，再见。 嗯，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北京时间的17: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左安门桥到景泰桥车多，行驶缓慢；南三环东向西方向，分钟寺桥到刘家窑桥车多；南四环的外环方向，刘湘桥到18里店桥的北桥行驶不畅；万泉河路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建议绕行相邻的联络线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嘿，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便、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3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潮汕美食，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呢您对潮汕美食有所了解，或者呢您就是潮州人或者汕头人或者是广东其他地方的朋友，那您呢也可以出来冒个泡哈，告诉我们您家乡的美食都有什么。当然了，如果近期您有去广东地区的计划，或者是说啊，您呢在北京想找到正宗的潮汕菜，您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我们呢会请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爱吃的好朋友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没错，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CHWL876，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当然了，一些搜索的这个服务功能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开通。大家比如说今天晚上想去哪儿吃什么，大概几个人，人均多少？熊熊在这儿啊。那一问一个准儿，没跑， 是经常把我问住了但没关系，我今儿有帮手啊。 谁呀？ 我今儿不是请到了两位，一位呢是我们潮菜方面的专家，潮菜世界北京饮食艺术研究院的负责人，也是这个很多很多年餐饮经验的，这个应该说餐饮的经营者哈。 对、 黄月阳，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好。 嗯，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的帮手了，我的好朋友，知名的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当然，我们最有力的帮手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 对，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 是 吧？ 你看怎么样？周总，我说什么来着？ 我又来了， 就是不给他大闸蟹的口， 自己 他也 能 长得了。什么叫优秀主持人？ 来下一个罐头。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金石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石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石尊，金石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怎么着？您还满意吗？ 嗯，大家。那可以发送大闸蟹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会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呢，将我们的礼品送出，希望大家能够吃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嗯，哎，刚才咱说了啊，说这个比如说潮州菜呀，汕头菜呀，包括这个粤菜呀、它的一些这个区别哈、哎，我能问问吗？虽然我是吃了一顿特别正宗的潮汕菜，但是我还没总结出来这个潮汕菜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 就是从口味上，包括从原材料的选择上，对吧？ 包括制作方法。 我们第二时段一开始，还是请我们的黄老师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潮汕菜到底它的特点是什么。 潮汕菜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海鲜为主， 以海鲜为主， 而且是特别鲜，就是原汁原味的海鲜。就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鱼饭，现在我们那里的人就小众的，他这个原来就是用白水去熬这个鱼饭。 嗯， 现在 什么都不放吗？ 对，现在都就下点盐吧，然后现在都有用鸡汤了， 就高端了， 高端了。然后比方说我们这个海鲜是一类，然后我们的煲汤、煲是也是原汁原味，就是把东西放进之后隔水炖，比方说2个小时，把原材料放进去，比方说鸡松茸放进去，然后就焖起来，然后隔水，你进去炖多少还是多少汤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汤跟广州或者是跟广东其他地方的也不一样，那边好像是炖汤更多一些。 那边是应该严格来说叫滚汤，他们就是 煲汤， 就是老火滚汤。 然后他比方说从家里要出去，就他们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有一个很高的，大概有50公分高的那个不锈钢锅，然后就一锅汤一锅东西，然后就让它不断的慢火熬到晚上回来，可能就剩一盅，然后这么喝。 它不是隔水，它是用这个水加各种原材料直接去炖它、 潮汕的基本上都是炖， 就是 隔水炖。 其实这个特别像云南在做汽锅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就很多云南在做汽锅鸡或者是什么，它有的时候也是，然后放一小盅，就是建水陶，用建水陶做的那个小砂锅，然后把原材料放进去，然后放在一个大的蒸锅里头隔水，然后让它自己汽锅里头的气开始这样由下往上形成一个内循环， 跟这个有点类似的意思， 有点异曲同工吧，之妙吧。 所以这样炖出来的这个汤的特点， 清，就不见那种不浓，但是很清， 很鲜， 就很鲜。然后原汁原味。然后我们是，比方说汤是后膳的，在广州呢是先膳汤， 先喝汤 啊、嗯。然后我们就是先煲汤，就是这个汤出来之后是连盐都不下的。 哦，一点盐都没有， 它都不下的， 完全靠食材本身的味道嘛。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味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上来之后，这为什么要慢膳呢？就吃菜是从口味重慢慢吃到淡， 嗯， 吃到后来你虽然是没下盐，但是还是有味道的。 哦，哎呀，听起来就觉得是那种是非常鲜香可口。 对，老火靓汤嘛。 对，哎，其实说到这儿，因为周彤是去过。 汕头的， 去过汕头的、哦、潮州你去过， 潮州也去了， 潮州也去过、嗯、对吗？ 对， 刚才说到的鱼饭你尝到了吗？ 尝到了， 感觉怎么样？ 这个在那边是 骄傲的表情 我得意的笑。 哎呀， 那个他不管吃什么东西哈、啊、那边最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要蘸一个那个叫什么普宁豆酱。 哦，普宁豆酱， 家家户户都有普宁豆酱。 嗯， 这个豆酱干嘛使呢？就是平时吃青菜也放这个豆酱炒一炒。 对 对，然后吃这个鱼饭的时候 放在上面 蘸一点， 这样 蘸一点，因为它特别咸。 嗯， 但是这个咸呢是它是黄豆酿造出来的，这个它的这个咸里边带着鲜，就是你在吃这个鱼饭呀、海鲜呀什么这种东西的时候稍微蘸一点这个，它一下被那个盐把那个就是鲜的那个极致给发挥到头了， 我 在顶点了。 北京的一家挺有名的这个潮汕菜餐厅吃过普宁豆酱蒸的鱼，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潮汕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 因为普宁豆酱这是一个地方名，普宁是现在是属于吉阳一个县，县级市，然后他做的豆酱是最好的，所以它是以地方名为主，然后其他地方没做这种东西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叫鱼露， 鱼露 其实也是鱼做的， 嗯， 就是用鱼跟羊盐压之后，然后时间长了出来， 臭香的， 对，臭香，挺鲜甜的。 包括广东啊，其他地方还有东南亚 很多都用这个， 对， 炒青菜也用鱼露。然后那个这个，我记得我上次去汕头的时候啊。在那个菜市场里边要买那个，我这比较抠啊，就回来给同事带点什么小礼物啊。 你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特点， 这是我的专长。那个我发现，哎呀，这个普宁豆酱太好吃了，因为在那边吃什么东西都会沾到这个普宁豆酱， 就有点像郫县豆瓣的那个， 哎，对对对， 在当地的出名度。嗯、 对，所以我的特地到菜市场里边买了一整箱48瓶扛回来的。坐飞机扛回来的 哟，你难得这么大方啊！ 都没你一份儿。 结果到回来以后， 扎心了。 回来以后居然没人要，没人要。我一直吃到过期，因为它太咸了。 你宁愿吃到过期，你都不说送我一瓶。 我送不出去啊，都没人认呢。其实咱们这边对那个东西，他特别不感兴趣。你看，哎，您说， 你说，琴姐，你发现有没有这个汕头的菜市场？跟别的地方的菜市场有区别吗？ 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是有的，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首先它的那个有很多种我不认识的青菜，就不熟悉的青菜。 哎，你这个区别把黄老师说的一愣，你知道吗？黄老师说这个叫区别。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当地当然有自己很多像麻叶，别的地方就不吃 的。这个什么东西？ 青菜吧。 麻叶 也是炒豆酱。就是我们做那绳子那个麻、 哦、 专门有一种粽 麻叶、 哦、 然后来炒豆酱， 是不是有点像粽叶这种东西？它是绿的。 对对， 粽子叶好像不能吃、 啊、不是，我举个例子嘛。 是麻叶，就是做绳子的， 做绳子的 那种麻 麻，它产的叶子 专门吃的、 哦、对， 然后就炒豆酱，然后送稀饭也是很咸， 嗯 啊、哦、也很好吃。 它因为有很多东西啊都特别鲜，所以它用那个普宁豆酱一沾了这普宁豆酱以后，它就鲜到极致。 嗯， 就 比如说吃那个鱼饭，这是一种，然后再有一个是吃那个潮州牛肉火锅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到潮州牛肉火锅到了北京来以后，就是糟蹋的一塌糊涂。很多人第一是牛不太好，然后这个倒无大所谓啊，因为咱们反正也吃不大懂。 嗯， 但是呢，有很多人到了那儿以后，先和一碗芝麻酱。 嗯， 那个芝麻酱这种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你那肉如果是好肉的话，你滚完了这个芝麻酱放在嘴里边，只有口感不同，它全一个味儿。 是那主要是小料的。 对，他把那个给毁了就。其实，在那个正宗的吃法应该是吃什么呀？那个沙茶酱， 就 但是 最简单的沙茶酱， 对，最简单的沙茶酱。然后再有就是，我是比较喜欢蘸那个普宁豆酱。如果有那个朋友，这个一会儿正准备要去吃那个潮州牛肉火锅的时候，建议试一试那个涮好了那个肉以后，要蘸一点这个普宁豆酱，就光吃这个，你会发现它那个咸中带鲜。能够把这个味道提到极致。 哎，其实既然说到了潮汕牛肉火锅，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话往下说一说，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代表之一鱼饭，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代表之二，就不得不提的潮汕牛肉火锅。在这几年真的是风靡了大街小巷，但说实话从去年开始势头稍微的减弱了一点。我就在前两年的时候，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是潮汕牛肉火锅。这个潮汕牛肉火锅正宗的，王老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牛的这个不同的部位。 啊，我不知道你听说过食，就是汤食的食， 汤食的 食人， 食人， 食饼， 是 两个牛肉的部位，有没有？ 食人食饼 啊，在我们那边是，要是你不会点这两道，那你就不会点，就不会吃牛肉火锅。 嗯， 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同时我们给大家问一个问题：这个食人和食饼到底是牛的哪个部位？好吧，大家呢可以微信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打搜索食人和食饼到底是牛的哪个部位。 咱先进段广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准确的来说，应该念食人 食 饼， 哦， 汤池的池。 哦， 哎呀，真是，看人勤，差点又叫勤姐，看人周从多有文化。 对呀， 没办法，我潮汕人啊，怎么写也写不好。 没有，很好很好。黄老师，这个池人池饼到底是哪个部位？我们有朋友在说是这个牛肚， 不是， 还有在说是牛的腱子， 也不是。 那么到底是哪个部位？ 牛腱有分两种， 三花趾五花趾， 有一个三花一个五花，五花其实是两条，就是牛的就切开来像五，就开花一样，五朵花的，这三种是最好的一个食人食饼。五花肉，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刚才说的 五花肉是 五 花， 对，那个牛腱的那个 五花趾 、就他在涮的时候，涮到一定的就掌握好那火候的时候出来，他又有点那个就是韧劲儿哈，就那筋的韧劲儿，但同时他又挺糯的那种感觉，就那个口感特别好，有点嚼。 涮这个呀，就是为什么他给你准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罩嘞？这个涮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看还有那个拿筷子往那个锅里边一盘子一盘子的葫芦啊， 我们吃惯涮羊肉， 这个毁的呀。那个他 时间一长了，尤其是开锅时间一长，稍微长一点，那个肉就卷了，就抽了，就没法吃了。 嗯， 完全的口感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商家当时都是定那个小闹钟，几秒几秒的那种，是吧？ 对，他都在盘子上贴上几秒钟几秒钟，其实按那个是最科学的。但是你最好是把那个火，因为一般都是电磁炉嘛，你最好是在那个涮这个肉之前， 嗯， 先把火给关了，然后把那个罩类给架在上边，然后把那肉给拨在那个罩类里边，然后抖两下，够这个时间四秒钟五秒钟就可以了， 就让它本身的余温，然后来做这 个事。对对，一定要把它给烫熟，绝对不能是滚熟。 其实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经验是看， 嗯， 就是我要下肉的时候我肯定要看， 嗯， 就用筷子也好用勺也好要经营，然后每一块就没看不到血了， 嗯， 马上就上， 嗯， 其实这时间很短， 它是红的嘛， 对 吧，它一变颜色了就好了， 嗯， 就上来了。 Jason 说了，肩胛里脊肉啊，到底吃着吃饼是什么？黄老师，你给大家来揭晓一下答案。 这个是牛的很重要的部位，但我确实我也没去那个研究过这个在哪里。 它应该是在吃着吃饼的这个。哎，我们一会儿，然后呢，可以这个发一个图， 嗯，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 嗯， 然后呢，可以看到吃着吃饼，嗯，到底，因为黄老师看了我半天，这个可能是在我身上找相对应的部位，应该怎么描述比较好？ 结果一看 肉太多不好指， 欣赏，欣赏。 但是后来发现这一大块不太好指，所以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一张准确的图，上面标注吃着吃饼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五花指什么的都在哪些部位，让大家方便来看。 是， 说到了这个潮汕牛肉火锅，我们今天毕竟不是主要说这潮汕牛肉火锅，我们把它就带过去。因为说的确实我也把说馋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再说回到潮汕菜。 嗯， 刚才说到潮汕菜当中，尤其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吃海鲜比较好的季节，对吧？ 对，九月份三月份，为什么？就是这种天气在变化的时候，我们是在靠近海嘛，我们当地人吃海鲜不会去吃洋，这个太平洋的， 嗯， 我们都靠吃近海的， 嗯， 叫我们叫浅海。然后这里的因为河里流出去的这些微生物比较多， 嗯， 然后外面又有山鱼珊瑚，然后就这个鱼就长得非常好。 对，它是 在海里呢，只要是长什么颜色那个地方就什么颜色， 嗯， 它是为了躲避嘛， 保护色， 嗯， 对，它就保护自己， 它是三河汇聚的一个入海口。 对 所以那块的泥沙比较多，那个微生物也比较多，所以那儿那个鱼虾非常肥美， 对，嗯，他们可吃的东西多哈。 全中国也就我们汕头有一个内海湾， 嗯， 就是自河流出来，然后跟海交界， 嗯， 然后有山包着两个口，一进一出， 嗯， 内海湾。 所以这个地方的，你想这个地方的风浪又不是很大，基本没风没浪，就内海湾这个位置， 嗯， 对吧？ 就在打台风的时候，那都好像没风。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应该说这个区域海域里头的海鲜的味道就会应该是 特别肥美， 你看 特别鲜，嗯，鲜。 它不用像别的，它还得油，使劲油，它不用油。 这些老食客他都能辨别这个鲳鱼是本港的， 嗯， 我们叫本港或外港， 嗯， 哦， 也就是浅海跟深海的， 嗯， 他都能看出来。就比方说看这个鲜度啊，判他的眼睛啊， 嗯， 就辨别出来是哪里的， 嗯，就是外海的鲳鱼，就是肉稍微老一点是吧？ 它就可能海浪比较大， 嗯， 得紧一点， 就肉比较紧实一点， 嗯， 岁数比较大， 对，是。好嘞，欢迎大家，或者有任何的问题，那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广告，稍后马上回来。 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潮汕菜哈。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呢你有关于潮汕菜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呢现在正在想，哎呀，我晚上去吃什么？ 是， 然后去哪儿吃？关于搜索方面的问题，也或者呢，您是广东的朋友，您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联络，冒个泡，推荐一下您家乡有哪些好吃的东西、好吃的地方。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然后我们互动联系就可以了。 嗯，刚才咱们说了很多这种潮汕菜的一些特点什么的。 嗯， 哎，那这个制作方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刚才一直说保持原汁原味，是不是就基本不用那些煎炒烹炸呀，黄老师？ 那也不是的 哦。 比方说我们的红烧也是很出名的 哦。红烧， 红烧肉啊，这些东西它也是，当然它是原汁原味，就是以前也没味精。 嗯， 我们都是用猪肉汤、鸡肉汤去慢慢炖，然后提上摊来做的，就是红烧方面都是很出名的。 就是潮汕菜在味型方面还是以咸鲜为主吗？ 它以前是因为都是海边嘛，海边人的吃东西是比偏咸一些啊，但现在就是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吃的比较淡的，不会太咸的， 所以还是突出了鲜的本身的味道，对吧？ 嗯嗯， 刚才我们说到了潮汕菜当中一些代表菜，比如说像鱼饭，然后像潮汕牛肉火锅，然后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呢？ 这个季节，这个比方说那个刚刚过去的那个牛田盐蟹，然后就、你们就介绍那个大闸蟹出来了嘛？ 对，就是 轮番来的嘛。 就是我们说的是黄油蟹吗？ 黄油蟹， 黄油蟹。说到这儿，蓝色的飞鱼还问，请问北京在哪儿吃黄油蟹？这个季节黄油蟹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过，好像是已经过了，但是好像大董还能吃到， 还能吃着， 对吧？ 最好是夏天这个6月、7月份， 嗯， 比较好。 就是现在呢，黄油蟹已经没有那么黄了， 出油了， 对，是吧？ 现在吃大闸蟹的时候， 对，就是它的那个。应该说它的为什么叫黄油蟹，是因为它在夏季，就它在就是热的季节，然后你想它在那儿是趴那儿晒太阳，或者它那太阳一晒之后，它那个膏还有它还没有形成膏，它慢慢开始流的时候，所以它才能够在它的身体当中通透的达到这个黄的颜色。但是现在慢慢随着天气冷，而且随着季节过去，它就已经开始那个膏慢慢的就开始凝固了，团在一起了，就开始吃大闸蟹了。您现在抓紧时间，大董可能还有， 应该还有。 但是实话实说，可能不如6、7月份，就是盛夏的时候。 对，最好的是那个季节。 哎呀，那次吃黄油蟹的时候，说黄油蟹好的黄油蟹，它一定要是那种 似膏状又有汁状、 嗯、对 对吧， 对， 就是嫩弱凝脂、 嗯、 但同时还又有一点膏在里面，说那种状态是最好的。 对，而且它那个蟹皮儿还薄， 对， 你特别容易刻开、 哦、 能把那个边边角角什么的全都能给照顾到了， 嗯， 缩溜到了， 嘿，肉饱满， 对，肉饱满， 嗯，那就是清蒸着吃是吗？ 就蒸着吃， 蒸着 吃， 蒸 着 吃。挑蟹也是有学问的 哦，怎么挑啊？ 那个专业的懂的，他就眼也看的挑就行了。 对， 那我们不专业的，像我这种，我就得照一下，在灯光底下照一下，看看他那个壳、嗯、边上那个尖尖的，是不是那个肉膏长到边上去了？ 嗯，满不满？ 满不满？ 嗯、 哦。最简单的这个方法就是能看出 来，你看那个空壳， 嗯， 边边角角还有缝呢，别咬了就。 然后这些关节饱不饱满？ 嗯， 就是这些腿上的关节， 腿上的肉，嗯、 那个腿上不是还有那些关节吗？ 对，关 节是有薄的地方， 它有薄的透明的地方， 透明的地方 那就不行。 不是，它要是饱满的话， 能看得出来有没有黄啊，有没有油啊？ 肉是不是饱满啊？ 对， 是吧？ 哎呀，我又学了两招、 啊、 一个是拿着螃蟹去看，然后看到那个两边尖尖的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已经都饱满了，那证明这只蟹很肥了。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关节处，对吧、 嗯、 关节处要是如果比如说它的颜色也比较好，肉质比较饱满，也说这只蟹是可以拿来吃了，不然就放回去再养一养。 你看像那个龙虾 啊， 我们一般就现在吃的都是在水池里养的， 嗯， 你要拿起来看一下，一个龙虾最好是吃母的，母的怎么看呢？就是最后那只脚是岔开的，就是拴岔的， 就长出来了个两指。 对，两个指。对，那单的就是公的。 嗯。 然后再有就看关节，它那个关节要皱了，就养时间长了；要是饱满的，那就刚来的。这就、嗯、 因为它放在龙虾池里边以后吧，它就不吃东西了。 哦。 对， 它 老吐。 越来越瘦，越来越瘦。 它吃，你没给它吃。 嗯。 他什么都吃，就我养一池龙虾的时候，然后有一只脱壳了， 嗯， 然后第二天就拿到一个完整的壳。 哦，您当时特别惊讶吧？哎，怎么变成两只了呢？ 过一剩了， 要是那只肉全没了， 就被别的龙虾吃了是吗？ 对，然后就剩个壳了。 哎、天哪！哎，我以后买海鲜的时候要把黄老师带上，这样我就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不过说到了海鲜，在潮汕地区，尤其在汕头，在您的家乡吃海鲜，它一般都怎么吃呢？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鱼饭这种最原始的这种吃法，或者最基本的吃法之外，一般比如说像这种焖炒类的多吗？ 有那个就豆酱煮的， 豆酱煮的，嗯， 然后 蒸的、煮的、炒 的 都有。那个你看那个 薄荷米 算，但那个就是煮的了嘛，那个炒也行，但是我觉得它是就是焯一下就可以吃嘛，对吧？ 它还是要因为薄荷米还是太腥了嘛， 嗯， 还是要炒一下， 就是重味道更会更好吃。 啊、下点那个金不换， 对，金不换， 嗯，然后下点那个辣椒， 金不换就是 蒜， 金不换是我们说的类似于像。九层塔这样的东西， 就九层塔， 九层塔、嗯、对吧？嗯， 你看我们去那个汕头的时候哈、啊，就是那个吃宵夜，八点以后，好多那个就是路边都黑了嘛，然后有的地方就开始出那个小摊儿，推着那个三轮车来了，然后到那儿支上以后，自己带的那个煤油灯，然后我见过的最邪乎的是一个人看八口锅， 哇！ 就是菜炒菜啊，就是那个一个人看八个灶， 忙活的过来吗？ 忙活的过来 哦。 然后他还能抽出时间来帮你去那个 点菜， 点个菜。 他有几个盖啊？ 嗯，对对对， 这脑子得多分溜啊， 好几个盖子 啊、 嗯。对，然后而且那个在当地呢吃饭有一个特点啊、嗯，就是你即使是在这样的小散摊上啊，小野摊上，你带一瓶洋酒去，人家也能拿得出来洋酒杯。 嘿，你说说， 就是因为那边喝洋酒非常普遍， 普遍、 嗯、 对对对，威士忌、白兰地这非常普遍，去用它来配餐，而且用这个配餐还这种酒配餐还比较合适，因为当地海鲜比较多，所以它那个搭配起来还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我特别惊讶，就到那儿揣了一瓶那个威士忌去，然后人家给拿了一个 白兰地杯出来，就那个大肚，然后底下一个那个小托的那个， 顿时变得高级起来了。 哎呀，我居然坐在这种地方还有这种杯子，一般不是在咱们这边全都是什么给你个塑料杯了什么的，不错了。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哎、来磊磊也是吃过博克米的哈。 啊，对，包括那边还有一种鱼叫鲳鱼，我记得哈、嗯、当时还特别给我们推荐了一下 鲳鱼。 鲳鱼， 鲳鱼， 鲳鱼， 我吃过普宁豆酱蒸的那种 鲳鱼，那白鲳啊什么的、啊、是吧。 对，鲳鱼咱们叫应该叫平鱼， 平鱼，对， 平鱼、嗯、我们叫鲳鱼， 肉质非常鲜嫩，但是它当时好像是给我们炸的吧，好像不是炖的、 黄那个炸成金黄色，那个 炸成金黄色的 也好吃， 嗯，很嫩 的也好吃。 只要是肉质好、新鲜，哦，你就怎么做，我觉得 都好吃、嗯。对，而且就是对于潮汕美食，我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名词在别的菜系当中我听都没有听过啊。当然，各个菜系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比如说，潮汕菜当中，潮汕美食当中有一种叫打冷， 嗯，打冷其实就是鱼饭。 嗯，哦，就是鱼饭， 嗯啊， 打冷就是鱼饭， 就是鱼饭。打冷是香港人，就是说从鱼饭，然后到香港那边是粤语嘛，它就变成打冷了。 嗯， 就是煮好了之后，它不会马上就吃的，它要放几个小时，放凉了， 然后再吃。 哦，比方说冻红蟹，其实就是打冷的一种。 冻红蟹是什么？ 就红蟹啊， 就是红蟹蒸好了之后呢， 蒸好 放 凉， 放到那儿 放 凉了再吃。 甚至就有时候要着急吃，就先放冰箱冷冻一下。 啊、 为什么呢？ 就叫打冷嘛，就让它冷了。它这个有道理的，它这个蒸好的是，你等于打冷之后，它鸡肉就收缩了，嗯、水分就去掉一些了、 哦， 它就更甜。 但是人不说吃螃蟹就是应该马上吃吗？ 得蒸出来就吃，对吧？ 要不然会有毒素啊。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啊，不是， 它是死了，时间长了会有毒素。 哦、 就是说那个咱们吃的那个什么，就大闸蟹什么的，那个不能吃死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家送来的那大闸蟹，回来以后你就拆开了，对，河 蟹， 拆开了以后你一定要看它还能不能动。如果要不能动了，千万别吃了， 嗯， 那容易中毒。 它 海蟹没事儿， 没事 儿， 海蟹死也别吃。 对，死了 为什么？六七月份是夏天的季节， 嗯、 对，容易坏。 我们潮汕有句话叫“未死先臭”， 未死先臭。 这个螃蟹它要是就已经不行了，它已经先臭了，然后再死。 哎，我们家小乌龟就是这样的。我先闻见一股臭味，然后后来发现它死了。 所以你当时在想，早知道我先下手为强，先把吃了都好。 炖了啊！ 所以它那个可能那个蛋白太高了， 嗯，有可能。 那我能问一下，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像红蟹，它就属于先蒸好了之后，如果想吃，就先把它放到冰箱先冷藏一下，对吗？ 冷藏一下，嗯。 冷藏多长时间呢？ 大概有一个小时， 然后拿 出来就行。 凉 其实它就让水分稍微的散失一些，嗯、然后让那个肉更紧致。 它蒸的时候是膨胀的嘛？ 嗯。 然后你放冷的是紧缩了嘛？ 明白，它的肉质应该更紧， 就像 更紧密。 潮汕，你刚才说到像红烧，像鲍鱼，香港有阿姨鲍鱼，对不对？ 嗯， 那潮汕人是用新鲜的鲍鱼去这么做的，他就让它收缩，收缩完了之后最好是放一天，这个红烧之完放一天在冰箱里 啊， 然后第二天拿出来，它就紧缩了嘛，入味了嘛，然后再热一下，再出来。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啊， 可能不太恰当，但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好多朋友就是北方朋友都在炖红烧肉的时候喜欢把那个鸡蛋放进去， 嗯， 放进去之后呢不着急吃，然后让它在卤汤当中待上那么一两天，当然是安全的情况下、 嗯、 然后你再吃就会发现，第一它更入味，而且第二它的那口感当中有那种筋道感，其实它就是蛋白质它收缩了，收缩了之后呢它会更紧实，吃起来之后口感会更好。 对， 是不是有类似的 地方？ 是的， 对，我们家红烧肉也是当天炖完了不吃，一般都是放一宿，第二天再吃，那入味了，而且那个肉更酥烂。 嗯，刚才说到是这个海鲜的这个吃法哈，就是在这个季节要多吃一些海鲜。还有提到打冷，我还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在潮汕地区也特别有名。我看他们拍的那个照片，就是喝粥的时候可隆重了。就在你们的家乡，好像喝粥是一件特别隆重的事情，会配好多好多的小菜。 哎，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啊。 他是这样，潮汕人的习惯是这样，就是一早上起来，我们这里是喝豆浆， 嗯， 吃面包， 嗯， 吃牛奶， 嗯， 我们潮汕人是喝白粥，那你相应的就得有很多小菜嘛，然后也 好多人也吃海鲜，早上、 早晨吃海鲜啊， 就吃了， 补充蛋白质， 喝白粥就开始吃海鲜。 我觉得我们早餐吃个卤煮就已经很硬了，吃海鲜比我们 那个肠粉，早上哈、 肠粉里边也有海鲜，也有牛肉的， 也有牛肉的，有虾的， 果条 对 吧？ 然后果条， 它的肠粉跟广州还有区别的，广州的肠粉就是皮稍微厚白，那我们这里是自己 半透明， 半透明， 对， 然后很薄。然后包的东西多，然后就起来就吃了。 对，我发现就是他那个做这个特别溜啊，就看了半天， 啊、 就是他有一摞小抽屉， 对， 然后他加热，然后拉开这抽屉，然后噼里啪啦一弄，然后往里 一个 就是一转就一个，然后推进去，然后 两分钟、三分钟， 然后再拉出第二个来，啪啪啪弄，就是他流水线作业似的，就这个线手特别快。 现在我们这些出来读大学的这些小孩或者。就是小孩子一批的二十几岁的应该是九十年代的或者那个八十年代的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去吃肠粉 家乡的味道 对早上起来还有一个他那儿好多人喝的 就是 果汁 不是那个我想想啊 不是 你先想想 猪血田七汤 哎到底这个是什么我们这样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说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三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吧，周彤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您说那个早餐吃的是什么呀？ 那个有的放那个西洋菜，有的是放那个田七 啊， 然后它是用猪血、猪肉。在一起，然后煮出来的汤，然后那个猪肉在那里边呢都发甜， 哇， 就是特别好吃。早上的时候来一大碗那个，然后吃个那个，有的还能再下点果条哈， 是的， 下点果条，哎呀，这特别满足的一大碗。 为什么说去菜市场看你是有区别的？我们菜市场基本上每个菜市场你一看都没有不新鲜的东西，因为买的人他就懂，整个汕头人他就懂吃，他就不会有那，你去我就到哪我都习惯去看菜市场，哎，好多就变成咸的了什么的，潮汕你是找不到的， 哦，就是会买也会吃，这就是咱们潮汕人的特点，是吧？而且还会做，其实做的方法也不是特别复杂， 但是就是。吃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比如接着刚才说那个粥，而且说到这个磊磊说的会做，同样是熬粥，我记得还有一个我对潮汕这边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曾经也是风靡大街小巷，但现在依然还有的潮汕的砂锅粥。就因为我特别爱喝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粥的这事儿，我是看到他们在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然后是一碗白粥，旁边至少码了有上百种的这种小咸菜，各式各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吃粥这事儿再说在当地特别隆重，但是属于特别家常那种，就家里头随随便便拿出来都是10几种、20几种小菜，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就地取材，是吧？ 我们都有做现成的东西， 就是有 就像咸菜啊、萝卜干啊这些东西，叫黑橄榄啊，这个 我不喜欢吃那 咸红橄榄啊，这种都各种各样腌制的都有， 萝卜干儿。 对，然后说不光是这样，还把白粥本身能够发挥出来很多，比如说有名的这种这个海鲜粥。 海鲜粥最好的应该是就黄油蟹、螃蟹粥，我好像在那个。跟舅舅就做过这个节目 就是用螃蟹，然后呢，去 螃蟹，然后就用 猪骨汤熬的粥，然后就到最后下螃蟹，还要下点什么呢？肉丁。 嗯， 肉丁是要炸过的。 嗯，为什么要炸过的？因为它香， 炸过香啊，就是炸的快烧掉又没烧掉，嗯，然后最后那个时候下 啊，那放肉汁是不是更合适，啊？ 对对对， 太香了。 哎，那个，但是为什么我在那边那个喝的那个粥哈，跟这边不太一样？就是他那边喝的粥呢，他是用那个砂锅， 嗯， 一次放好了水和米。然后就不再掀盖了，然后煮大概的一个时间，然后端下来，然后把它给焖熟，它所以那个米吃起来稍微有点韧劲儿。 嗯， 咱们这边呢就是炖的特别稀烂， 嗯， 就是米都不成形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这是师傅的原因啊， 师傅的手法。哦，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北方这边跟南方还是有区别的。 嗯， 那北方人喝这种汤汤水水还是相对少的。 嗯。喜欢喝粘稠一点的粥， 像上海那边，他就这砂锅粥就特别多。 嗯， 在北京还是开的比较少。 嗯， 哦， 所以他我们那边的粥，他砂锅呢保温啊， 嗯， 而且烧得快啊， 嗯， 一上盖就跳， 对， 是吧？ 嗯， 都盖不住。 嗯 嗯，除了海鲜粥之外，是不是其他的品种也挺多的粥类的呀？ 他那个粥类的呀， 啊， 粥类的他基本上就是那。白米粥，然后剩下的就是吃那些个，嗯，那个 小菜 咸菜、 嗯， 特别多。 哦， 我 小姨啊，或者怎么，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小菜，你加起来真是有100多种，铺， 嗯， 满一桌子。 嗯， 所以特别适合我去，像我这种好粥好主食， 是， 嗯。然后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如鱼得水的啊。 嗯，潮汕这两年也推出一个有改良的那个粥，就是老萝卜干粥。 哦， 嗯， 就萝卜干大概放3年，焖3年之后它就变黑了，它就最后就当主食，但是其实这个老萝卜是消食的。 哦， 你吃完饭了之后再吃这一碗，那你待会就没有负担的。 哎，伊比利亚萝卜干儿 啊， 配汕头火腿 啊。所以你说你吃的多然后撑是没道理的 啊， 嗯，吃里边还要讲究的是消食的。 对，所以这个的作用相当于我们的酵母片儿。 所以他那儿那个 得了 一 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咱们稍事回来和您继续分享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只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3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潮汕美食，当然潮汕美食种类太多了，可说的学问和讲究也很多。我们今儿呢只能够说是帮助大家掀开冰山一角哈，然后呢从中呢窥探一二。更多的呢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分成系列来给大家讲。当然如果您呢是潮汕的朋友，或者是广东其他地区的朋友，您的家乡有哪些美食，有哪些好的餐厅，欢迎大家可以冒泡。同时呢在北京有哪些正宗的潮汕馆子，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当然有搜索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打搜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潮菜世界北京饮食艺术研究院的负责人黄岳阳，黄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黄老师也是汕头人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吧哈。首先呢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洪亮哈。洪亮呢说了，说那个先是说了一下赌人赌理啊，不是博人钓龙的事儿啊。然后呢，那个我们的线仙 Hero 直接发来了一头牛的详细解剖图， 对对对， 告诉我们各个部位都在哪里哈。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顺势呢解答一下这个。哎呀，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答。这个钓龙呢，就应该是牛背上的那个 那块儿， 好像就应该大概就这个位置 钓龙 啊。然后呢，吃饼呢就应该是前腿儿。上面一点那个大概 肩胛骨， 还没到肩胛骨， 没到肩胛骨 啊， 没往肩胛骨上面长的吧？ 啊，肩胛骨那叫雪花吧？ 石饼 啊， 石饼是肩胛骨那儿是吗？我们觉得大腿，腿往大腿， 大腿就是腿窝往上一点，然后呢，这肩胛骨往下叫池皮，再往下就是池饼。 我觉得吃皮这个我没听说过。 吃饼是那个前腿应该是。 啊，前腿的。 然后吃是那个靠近肩胛骨。 啊，对对对对对。那就咱们说的是一个位置嘛。 对 对。 对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环游蟹的问题解答了。 人还有问价格的呢，说刚刚在某宝看了，说这环游蟹3两的要将近300块钱，这螃蟹为什么这么贵啊？ 它那就这么贵。 哦，就这么贵啊。 那它少啊那个东西。 哦。 就不是每一只螃蟹都能晒成黄油蟹。 对。它必须得是爬到那个岸上来，正好晒太阳的时候，因为太阳太足了，把它那油全给晒化了。 哦。 化到身体里的各个部位。然后就化匀实了之后，跟它那个蟹膏，那个蟹黄。 没到膏的时候。 蟹黄。然后跟那个肉都绑在一起了。全都是油在凝固了，你想想，就是你吃的时候，就是整个就在吃一个鸭蛋黄一样， 哇、哦， 塞满鸭蛋黄的蟹。 所以我建议半仙儿，咱这样，如果你要觉得价格有点高呢，我觉得今年也就差不多就甭吃了，因为我们刚才都在说，其实最好的季节也过了， 过了，对， 您现在花300多块钱买到的这个3两的。品质也未见得就好，倒不如攒上一年的钱，明年再吃。明年等到7月份左右的时候， 它涨到600-700块钱的时候再吃。 虽然贵，但是是最好的时候，是吧？ 来看，哎呀，我们这条微信一念，我觉得，黄老师肯定会 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对，很骄傲。 我们有一朋友说了，说听完我爹的潮汕美食介绍更加想家了，从小能生活在潮汕这片热土，能成为我爹的女儿真棒。 谢谢你，谢谢闺女。 您的女儿对吧？ 对。 现在在北京吗？ 她在合肥。 哦，在合肥。 哦，那就通过网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我听说潮汕的女孩都可会做饭了。 都是中原民族、中华民族的好传统嘛。 是吧？就因为我周围有朋友，然后就是经常拿人家来教育我，你知道吗？看看人家潮汕姑娘， 你看 随手一做就是一桌菜。 是啊， 你倒好，随手一口，随口一吃就是一桌菜。 这是夸你呢是吗？ 这也是吃出来的，吃出来的。然后他就吃的之后他懂，他要去做。第一次、第二次可能做的不好，那第三次肯定 练出来的。 他就是平时吃出来的。 他不光是那个做饭啊， 啊， 那边的人泡茶是一绝呀， 真的啊。 就是每个人小时候都是给家里大人泡茶就练出来的， 给喂的。就是小时候你要是稍微有两三岁，他就爷爷奶奶给你灌茶，浓茶苦啊！ 我两三岁就开始灌浓茶呀。 对， 哎呀，我们节目里经常有朋友问说，小孩子能喝茶吗？这好像北方因为这个没这个习惯，对吧？ 能喝茶，其实能喝。 我们这个就是在喝奶的时候，我估计都被喝了， 因为家长喝呀，妈妈喝呀，对吧？ 不是，他就小时候他茶，我们觉得是好东西 哦， 它是消食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说，哎，你觉得有什么样，他就给你。下点他气火啊什么都给你喝点茶，然后慢慢你就养成习惯了，没办法， 所以一两岁就喝。 对，有一个朋友总结就是那个汕头人喝茶呀， 啊， 那是临死之前都得喝两口， 呼，就特别 睁开俩眼就泡壶茶，不就开始那个。 而且我们喝茶就，它有徽仪的嘛，它的特简单，就是 一个盖碗， 一个盖碗，三个杯，它不会换杯的，不会多杯的。就一个品字嘛，也是品嘛，然后杯还特小，就一口，它不是喝水，它是泡出来很浓， 它把那茶叶放的特别多， 对， 然后而且泡这个茶的时候是有讲究的，它是有茶胆，就是这个茶它抱在一团就不能乱，就是你要放少了以后，你一到热水的时候，这茶哗一散了就完蛋了， 就这样。 对，它 别喝别往出吐， 不是，它必须得把那个热水啊为这个边浇。 啊，那么多茶叶呢？ 那叫泻盐水，不是泻盐水，就是说你这用一个炭炉， 啊， 然后那个大概九步十步之眼吧，那炭炉烧着那个这个红罐，然后就一听到响就去拿过来再泡。泡的时候，刚才你说的就要边上， 沿着边儿， 沿着边浇水， 不能说直接冲到 中间， 就不能把它冲散了， 就是把这个胆给冲破了。 对，对， 潮汕人叫胆， 茶胆。 那不觉得苦吗？那么咽的茶， 但是苦回来才香啊， 回甘甜是吗？ 多少成功人士在讲的都不如他成功，都是他苦的时候。 哦，苦尽甘来。 对， 因为黄老师呢就被誉为茶博士哈，对于茶呢是非常有研究。有机会的话，我们请黄老师来讲一讲。 哇，厉害了！ 再来看一下，好多朋友都在说北京有没有比较正宗的潮汕菜馆。我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即将开一个，但是应该在中秋前后开业，应该就在双井附近。 嘿。好， 就蓝调庄园的那个杨洋 哦， 做烤全羊不做得很成功吗？ 嗯嗯， 但事实上其实人家做潮汕菜也很好。 哦，是吗？ 对，好像他们那个跟那边也有一定的渊源，所以开了个潮汕小馆，但还没开呢啊。 双井一直有一个潮汕小馆啊，在那个 有一个潮汕砂锅居， 是 吧？ 那好像没了，拆了， 没了。 对，我记得好像拆了。 你说 他 在哪儿啊？ 就在那个家乐福拐过弯去。有一个潮汕小馆，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是，对，就那菜做的不是很好吃，但是那个还比较有意思。它是一个那个潮汕这个主题。为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在这边苛求那个就是有一个特别正宗的那个 食材 潮州菜，它食材拿不过来，很多都你看 从运输包括保存， 对， 因为你这个采手它这。我的理解是占40%，然后这个运输保存占20%，厨师只30%-40%而已。 有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你在那个汕头吃的那个牛肉，它有的时候你是黄老师吃过， 有的时候他那牛肉切上来以后，那肉筋还在动呢，还在那个他的那个神经还没完全杀死呢。就是你一定要吃新鲜的东西，这个咱们这边 就 实现不了这个呀。 是是， 在吃的时候是很嫩，一点渣都没有。 嗯 嗯， 这种感觉 哇。 嗯，大体说了，对，到了那边基本上。不论住家还是店铺，都会门口放一茶桌，然后放上两三个茶盅，就连我们入住的四季酒店屋里面都有专门的茶桌和茶碗，还有茶叶，全民喝茶。 嗯，全民喝茶。 全民喝茶。 你看你到那个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你跟人砍价砍一会儿，人家都端一个茶那个茶海小茶海出来，来先喝点茶，先喝点茶。 潮汕人也是很好客的。 对 哦， 潮汕人民欢迎大家。 我记得我在北京就是在国贸饭店旁边，就是国贸三期的东边那个楼，然后有一个那个潮汕小馆。 嗯， 他们家地方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人去。我当时还在他们家也吃过一些当地的特色的。旁边的去的人听说话应该都是算是黄老师的家乡的人了。 嗯、 那个地儿 潮州人多哈。 对，里头没有多少张桌子。然后 潮汕人最多的地方应该西鲁园、西罗园、 西罗园，那不 西罗园、 南三环吗？南二环。 对，潮汕人比较多。 对，南二环。 南二环。 但南二环还真的没有特别好的潮汕的馆子吧？ 没有， 潮汕人太多，都自己做。 有的，太牛了！ 这句话直接怼得我竟无言以对。 那咱还是先进段广告吧。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喀纳斯的斜对面说了，问个题外话，丰台南三环一线14个人聚会，最好是清真馆子啊，吐鲁番， 嗯， 对吧？然后呢应该是在这边 南三环呀、 南三环嘛， 那个是在南二环以里了，吐鲁番、是吧？ 反正也不太远， 不太远，就往牛街那一带走吧。 对 对， 就是其实南边的清真馆子真的挺多的，但大多数都集中在牛街附近， 对、 所以您可以去那边尝一尝。吐鲁番、南来顺， 对， 这些都应该算是了。 反正就那一片吧，什么那个吐鲁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对南来顺也不错。你要是说再往南走的话，还真不太好找了。 对， 没有什么特别名气 特别大的了。 对，特别大的没有。 所以您最好能往这边走一走，或者呢，您再奔南走，再奔南走了就到了大兴那边了。大兴那边是有整个的，有一个那个村，全部都是京南第一涮，都是清真。 哦， 也都挺有名的，但是就得奔大兴那儿连玩。 京南第一涮。 哦，连玩带吃在那儿。 哦、 再来看一下这个。雨说了 呢、 雨说了，汇聚的潮塘砂锅海鲜粥的味道不错， 潮塘不错， 开了好几家是吧？ 好多家， 洪亮说了，说秦姐说的那家叫明里潮汕小馆不好吃， 不好吃，不好吃。 FI 说九龙山那儿有一家潮汕馆咸菜不错，潮汕馆的咸菜不错，还有冰粉呢，冰粉不是四川的吗？ 你们那儿也有冰粉？ 你们那儿有冰粉吗？ 应该没有吧？ 没有吧？ 那是四川的， 对， 现在干冒出来的。 这应该是重庆、四川一带的啊、可见呢，他们应该是属于这种融合菜。 哎， 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前呢，其实特别想请这个黄老师，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说了一个我特别有兴趣，就是比如说，因为 你看天气渐渐凉了嘛，大家都喜欢吃一些大鱼大肉的东西。你看人家养生到什么程度，就吃完大鱼大肉，就春节过后，在那时候吃完大鱼大肉，专门有几种菜是。 对，我们这个春节，这我们就过节的时候，到初七，就春节之那初七之前就大鱼大肉，然后初七就有七样菜，我们叫七样羹， 七样羹 就是一样青菜，比方说像春菜，这可能也是我们潮汕特有的。然后有厚荷，也是我们那有的，啊，有那个青蒜，就是像蒜苗一样，芹菜，还有大菜，就包心芥菜，哦，这些菜它组合起来，包括韭菜， 嗯，芥菜就是有点苦的那个，是吧？ 对，就是包心的那种， 嗯， 芥菜很厚的，它这种菜呢，基本上是消油， 嗯， 而且就是还有意头。你看春节了要长长久久啊，吃韭菜啊， 韭菜 芹菜啊，要勤奋啊， 哦， 大菜啊，我们大菜的意思是什么，就跟财有关系，就是我们潮汕话大菜就叫 发财， 发财，啊， 发财，就是发大财，发大财呗，嗯 哦， 所以它就融合，包括厚和，就是和和谐谐啊， 嗯， 然后吃这种又下猪油的时候，那猪油就没了， 对， 所以你一吃到肚子里去的时候，它那个就消失了嘛， 嗯， 就是把这大鱼大肉就给春节期间消掉了，也知道明天得上班了， 吃点青菜哈， 所以讲究对吧？ 对呀，啊， 玉琪说了，牛街南来顺已经拆了，真的吗？哎呀， 这还真近日没去， 变化太快了哈， 对，变化太快了， 不知道。 行，那就去，反正那一片吧，就真的是有很多的清真馆子， 嗯， 但是事实上都以小的为主。 其实像这种老字号 也在牛街里头。 其实像这种老字号啊，就应该安上四个轱辘，这街道有什么变迁，他直接推走就完了。对，反正你到时候还能找得着他。 好建议。 哎，其实还要特别想问问黄老师啊，这个中秋节马上就来了，那咱们到了中秋节的时候，这样非常特殊的一些节庆的时候，咱们潮汕的朋友会做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菜品吗？ 菜品的是，主要是像月饼。 月饼啊， 那月饼呢？我们的月饼可能跟别的地方也不大一样。 哦，什么样啊？ 它就像那个黑豆沙、绿豆沙，做的很甜很油。 因为你们喝茶嘛，所以没关系，好吧？ 这怎么油怎么来是吗？除了月饼之外， 因为有油它才会香。 哦， 你想对吧？ 这个季节应该是。我们那里有那个食物有这种祭拜嘛，对吧？ 嗯， 然后他就很多水果，就是以水果，这种小吃为主吧。然后汕头的各个小吃馆其实是做觉得最厉害的都是做单品的。 嗯，没错。 哎，我们哪天专门挑一期来说一说汕头的这些小的单品店好了， 哦， 好吧？因为今儿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谢谢黄老师，谢谢周彤。 嗯，不来一段贯口了吗？ 我这没有了，再来就该罚我钱了就。 我们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啊，我是熊丽， 我是高磊，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重要。

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